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叛逆的一面，可能是忽然间很想要吃某样东西，或者是做一件以前不可能会做的事，或者是决定。我倒不算是叛逆的，就是觉得人生应该活得自由一些，应该大醉的时候就不要少喝，应该奔跑的时候就不要站着，应该漂亮的时候就打扮，觉得伤心的时候也不要憋着，去想去的地方，做想做的事。 爱的太深。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厉害，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人生的编剧，编得长长的一篇小说。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意愿改变心态，决定怎么样去行动，哪怕今天是这样了，明天还是可以改变。所以不用逃避，也不要消极，一定要相信美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，只是早晚而已。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，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

就是彻底不执行。有的人一事无成，给自己找各种借口，其实人就一辈子，你要敢赌的话，老天才敢让你赢。所以让我们忘掉所有不可能的借口，去坚守一个可能，想做就制定计划，然后坚定不移地执行起来。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反倒很有用，有时候读一点没有用的书，做一些没有用的事，花一些没有用的时间，这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给我们自己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。